从过去变到目前，我悄悄贴向你身边，半秒里变了百天，看每次幻变也自然。莫要记住昨天，用突破概念，我再变化再出现，换个角度再 入咗去两年度啦，我哋就开始埋咗一个班啦，有我啦、泰臣啦、有 Rosa 啦、有志坚啦，咁、就开始埋班做潮圣办公室。 哦，哇！潮圣办公室啲都系 即系个经典 经典嚟嘅，后来又都有电影版啦，系啦。咁啊，哦，即系嗰阵时开始就其实已经系入咗去阿詹 Sir 佢哋嗰个剧团嗰度噶啦。 系啦，咁又变咗 PIP 啦，佢哋。 哦，咁亦都因为咁样咧，因为嗰阵时詹 Sir 都好活跃啦。 系啊，詹 Sir 嗰阵系 好。 有段时间 佢系差唔多系 长期霸住啲 solo， 即系独脚戏嘅最犀利。男人之父超过做咗百几 场，长期霸住个台啦。总之 之后同林奕华一齐去做嘅《万世歌王》啊， 系《戏王之王》啊， 系啦，仲有嗰个叫做《万千师奶贺台庆》啊， 《万千师奶》又站不过佢真系好犀利嘅，因为佢一个人。处理晒成件事，然后佢又可以令到所有嘅观众摆晒个 focus 喺佢身上。呢个真系一啲都唔简单。 咁另外亦都因为咁咧，就令到你唔单止系参与剧场嘅演出啦，譬如因为詹 Sir 嗰阵时都会拍电影啦， 咧电影 咁就会你都会谂埋啦，一齐落去玩噶咯，系咪咧？即系譬如《戏王之王》咁，你都会有演出下咁样样噶咯，系咪咧？ 系啊系啊，因为我系佢剧团嘅人啊嘛，所以就嗰阵时就有机会去就想。我哋都有机会参演唔同嘅演出咁样咯，系啦，咁 再阔啲啦个世界，就唔系净系喺个剧场度先识得杨思曼咁样样啦。 系嗰阵时都有其他电影，譬如话袁森导演都有揾我拍一啲 十分爱啦 嘅佢嘅电影嘅，就 系、 是、做 Stephy 隔篱嗰个成日喺度 发脾气 嗰啲角色咯，咁 系咁好啦。咁呢个时候就即系大家开始慢慢就识得虾头啦，即系喺个演艺圈当中咧就有个女仔虾头， 即系已经离开咗，唔单止系一个叫舞剧界啦，再向前行多咗啦， 真系多咗好多人认识我嘅，因为。潮圣办公室嘅成功咧，都每一年都做一季啦，都做咗四季啦，系啊，嗰个剧目令到香港嘅观众系真系好多人去愿意入剧场去睇一啲佢哋觉得好有共鸣嘅嘢，即系譬如话翻工嘅心态啊。打工啊，老闆一啲搞笑嘢，即係嗰啲都係一啲好大家好中意睇嘅戲啦。咁所以呢一度。再加埋有電影版啦，咁真係有好多朋友去認識多咗我嘅。咁詹 Sir 亦都有佢自己嘅發展啦，咁所以咧，當佢有一啲新嘅轉型嘅時候咧，佢就將嗰個 focus 咧就唔喺香港。 哦， 咁佢就話：黑頭都係時候落山啊！香港就我哋就唔再搞劇團啦。咁所以就。都唔会继续，即系你哋会喺剧团里边啦。咁所以我哋就离开咗剧团咯。 咁跟住就系咪你已经系去到电视圈发展 咧？就系、是、呢个命运咧，就系、是哦、即系其实我从来都冇谂过要去入电视嘅， 系紧接住嘅， 可以咁讲嘅，因为 你系去亚视先噶系嘛？ 其实亚视嘅时候已经系。做緊 PIP 噶啦，其實我都唔記得咗啲時間啊，但係唔緊要。咁我就總之就係完咗劇團嘅生活之後啦，五年啦。咁、然之後我就去咗自己搞咗一個我自己嘅舞台劇，跟住亦都去咗新城電台度做咗 DJ 哦 一段時間嘅， 係、 喺一個暑假啦。系啦，一四年嘅暑假，TVB 嘅监制就卖成 Lady 啦，就系、 是、哦，子华哥系啦， 就系卖成 Lady 嘅监制咧，就因为睇咗我潮圣办公室咧橙色 嗰個女仔 Clementine， 嗯， 即係嗰個富二代咧，建工咧，即係好橫蠻嗰個 fresh grad 嗰個嚇。咁咧就佢就睇咗我嗰個演出之後咧，佢就覺得擺我喺呢一個馬盛 Lady 嘅最後打大佬， 嗯， 就係翻嚟搶啊廣南哥嘅嘅呢個角色咧，就好啱。咁佢就見我。因为嗰阵时男亲女爱舞台剧嘅时候咧，我同阿子华哥都系认识嘅。 哦， 因为我嗰阵时就系做副导演嘅。 哦，即系你唔系做幕前，系做幕后嘅。 因 为 做导演啊嘛，嗰阵时，咁， 哦， 我就做咗一个 outside job 咧，就系出去就系经历做副导演嘅。嘅一個 job 啦，就係做男親女愛， 嗯， 係啦， 係啦，咁結果咧就 舞台劇就識咗子華 哥，係啦， 咁所以一路都有聯絡啦。到馬盛 Lady 嘅時候，阿監就話想揾我，咁啊子華哥就話啊喂可以，啊，可以試一下喎咁樣， 嗯， 咁所以就去見我咯。 是贪心，各位请安心，请动扬眼架。想干请干，今晚怎干都不过分。我的表演，这些表演其实是前戏。揭开画面，请君主演演出这好戏。你不必假装，你不必表色，诚实做伴你。要做快做，不要等到青春过期。别理会几多分配，几多级数，一早撤销。你玩得高兴，即管尖叫！呀呀呀呀！跳跳亮线，跳跳线，跳跳线，你要讲心声，讲心声，讲心声，今晚要发声，要发声，要发声，不管好大，都是 goodbye。Hey hey， 我阵容强大。Hey hey， 通通变反派。Hey hey， 不需要太怪，乖乖。将要解禁，你不必假装，你不必挑食，诚实做伴你。要做快做，不要等到青春过期。别理会几多分配，几多级数，一早撤销。要你玩得高兴，即管尖叫！呀呀呀呀！跳跳绳，跳跳绳，跳跳绳，你要讲心声，讲心声，讲心声，今晚要发声，要发声，要发声。 在后头啊，咁啊开始杀入去电视圈咯。咁究竟佢同阿子华哥喺呢、這个即系卖剩 Lady 嘅合作系点样咧？转头翻嚟咧，继续有虾头。 按原来嘅公布，拜登系出访波兰，同北约成员国会谈，并且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讲话。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134宗，但是列明不代表全港的确诊个案。另外同新冠病毒有关的新增死亡个案就有3宗。

即係做啲角色，咁啊戴長頭髮嘅時候咧，就成日都扮佢咧，即係個嘴好靚咁樣啦，咁嗰啲咧，咁然之後就影嗰啲相，咁我俾監就睇咧，就笑到佢哋趴地啦。咁跟住咧，佢哋就話：咦，得喎、你可以扮佢就正啦。當你度一條橋係。你爭啊，子華哥爭到係要扮埋佢咁，所以就有埋成 Lady 我扮 徐子珊 嘅一條橋。而呢一樣嘢亦都係一個我好大嘅一個轉捩點，一個勁大嘅轉捩點就係、是、我一夜之間係由天地獄去咗天堂。第一晚出場嘅 ending。就是我同阿子华哥系石嘴石到天花龙凤，然之后啲网民就话呢个肥妹仔系边个？点肥妹仔嘅讲得好听啦吓，咁叫我嘅，但系都系即系总之就系正啦吓。咁啊，呢个肥妹仔系边个？点解要石我个男神咁样嘅？啊，呢个孤头嘅肥妹仔系边个？咁然之后就嗰晚就狂洗版啦。咁啊， 系。 然之后我就觉得你知啦，我哋做舞台剧嗰啲好单纯嘅啫。 系啊，呢、这个电视力量原来咁噶。 我究竟我 做错咗啲乜嘢？ 我咁俾心机做，其实咧，其实某方面咧系一啲赞赏。 系 点解你同其他人好似有啲唔同？你咁令到我想睇你嘢咁。跟住嗰晚都好震撼我啦，即系做咩事咁多留言咁 好 洗晒版 啊？ 系啊，咁、原来哦，原来系。咁嘅一件事，咁跟住我第二日瞓醒之后，因为嗰晚咧就已经系第二局啦，连播两集。咁嗰一晚就系我要宣传啦，就话即系我会扮子珊啊嘛，因为咁所以我就出咗一幅相，就系、是、孤头嗰个我同埋我扮阿子珊嗰个我嘅造型咧，就拼埋一幅相，然之后写咗一句说话，我是一个演员。 系， 咁啊出咗一个 post 之后咧，狂留言喎、又系。 系。 乜嘢啊？呢、這个又系你， 系 呢个又系嗰个孤头嗰个人。哇！但系你执白长衫好似咁啊，就开始啲人就明哦，原来呢个人系做舞台剧嘅，佢系真系读过嘅，你又真系演戏，真系演戏，即系你系识嘅咁样。咁我开始有留意，咁好多人就嗰晚就喺度睇我。做第二局啦，咁就发现哇，真系笑到不得了， 就系、是、呢一张啦，系嘛，应该个造型啦吓， 系啦，就系、是、呢个造型。而我出咗个 post 系一个孤头嘅我同埋一个长头发嘅子珊造型嗰个我嚟，就系因为咁样咧，啲人就好留意我咯。一夜地狱，一日天堂，咁之后就大家就认识咗，哦，原来呢个虾头系做舞台剧嘅，咁喂都几搞笑啊，乜乜咁样啦，咁啲人又接受翻。接受翻我咯，我原来做戏啫，你都做得令到我都好投入喎，睇得咁样， 情绪又好大波动啊，咁嘅 咁样就变咗一个好唔同嘅人生啊！即系嗰一夜之后， 我想问咧，咁监制揾你啦，你接咗呢一套剧啦，但系当时你未系 TVB 嘅演员嚟， 未啊未啊， 即系你当时未签佢，纯粹就系做咗呢个角色咁样 啫，咁样做， 跟住之后就开始签啦。 系啦，即系佢哋即系想揾我继续拍剧，咁不如就签做艺员啦。咁、 你别要太害怕，怕女伴会不喜欢你，怎么送紫荆花？乱花梦有用吗？是爱用大喇叭讲句很想送她归家啊哈！她不爱你大不了，心胸最广阔别折腰。个个亦期待着你开口勇敢说动机，一衣翻身别躲避。Oh yeah yeah yeah， Sing lady， you are my sing lady。質素高，好比個硬漢子，率性温柔，沒有瑕疵，最終變半腳石，佢令你有出失戀一次。Oh yeah， sing lady， you are my sing lady， 可愛的一位美麗女子，相同殺意，又再嘗試，最緊要自信自愛，面對什麼輕鬆處置，愛就要有情趣。我似特製膠水俾你知，當你很空虛，世事冇咁絕對，過四十仲叫一位靚女兼有仔想追，他不愛你你理得佢，挺胸再收腹極進取，個個要回頭及你，眾女也不需自卑，一衣翻身別躲避。 You are my 胜利的質素高，好比个硬汉子，率性温柔，没有瑕疵，最终变半个石去令你又再相信实现。Oh yeah， 胜利的 You are my 胜利的可爱的一位美丽女子，相同失意又再尝试，最紧要自信自爱，面对什么轻松处置，无需苦恼，你最自豪，屡战屡败再尝试，最美丽买卖成你的。 手下留情，追加呈现，下头的一手准备。 第二首想送给大家的歌就是陈奕迅的《我的世界末日》。这一首歌是我觉得最冧的情歌来的。因为每一个人去爱到最疯狂最疯狂的时候，真的就算世界末日都可以继续爱，我觉得这一种是很浪漫很浪漫的恋爱的状态。无论怎都好，世界末日当中我都很爱你，然后继续与你热吻，我觉得真的好冧啊。 就如即刻宣布。